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伴醉过醉，终给他一手偷取我心。若有晚你碰见那舞姿，好比火花的一个火人。待我说我要厌了，再刺伤他，请他交出我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天籁集团创新升级，超值性价比的大型 F2C 集合店天籁一比二新工厂元旦盛大开业，10万平米乐家 Family Sales 全新升级，

是我， 一会儿是他， 一会儿是谁， 一会儿是谁， 还敢像个咚咚当当单的床， 单的床， 那不如谁，我不愿意飞行，你说海水就是

相遇，早生又分离。今生悠悠，辗转到天明，最爱的人你在哪里？ 最动听的声音。

纯粹的相拥。我没想到为你疯能疯狂到傻疯爱笑，没有你根本不长大。我的烦恼为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，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我没想到 在心里，所以我不可怜，回忆温暖。

手却还不想撤，再拉扯。爱你每分割，忍住世俗目光的拉扯，好不舍。那个寂寞，我从没说过，好像我的爱情向世界公布。 谁的新欢和旧爱，当你行走在黑夜里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，等一个等不来的人，谁的新欢和旧爱，当他拥抱赤裸的你，时间就变成了船儿，在海上颠簸摇晃，守着船上的人们远航，直到你独自醒来，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，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。 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，带着红纹石的种子，撕开黑夜的防备，割破双手，染红了谁的脸。 新升级，超值性价比的大型 F2C 集合店天蓝一比二新工厂元旦盛大开业，十万平米乐家 Family Sales 全新升级，一站式家庭购优惠精神版性，开业举办欢乐家庭折扣季，到店免费看电影，领礼品，吃一元海鲜。地址：大兴区金梁路十号乐家。 阳光、咖啡，伴着法式甜点，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好。Amove Cake 烘焙工作室，法国蓝带西点学校2016国际甜品装饰大赛大奖获得者，亲自教你制作甜点。我喜欢的，我自己来做。课程预约电话：185-1935-9135，185-1935-9135。 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，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。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，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，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。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，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。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：

来回想起我。 灵魂已散，心 非问谁可救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尘埃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，琴弦打开亦无心奏，我现在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爱与抱，心中空虚了已禁泪痕湿透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恨心却在走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恨心却在走。 海归推动中国，梦想照耀征程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李子萌。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剑桥海归何岩科。 我是零点有数合肥万里的董事长哈佛海归袁岳。 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， 1月8号，人民日报社。 1月8号，人民日报社， 我们不见不散。 祝福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获得圆满成功。 追忆流金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，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，揭开你的青春日历。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寂寞心所暗到要云霄拍荡散飘渺，被困扰怎得共渡蓝桥，梨涡轻照映出花月调，盼望相看慰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折腰今生孝同临了，梨涡浅笑似把关腰，烟梦轻泛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涡虽悄，悲欢几易了，落极痴恋的恨妙，情丝寸断也照了，梦已消，花 已够有变妙，梦已消，花已够有变妙， 日复日